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钟的节目《遇见文学》啊！咁有收听我哋嘅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啦，其实之前嗰两集的《遇见文学》咧，都介绍了两位本地的女作家啦，分别是黄碧云啦同埋西西嘅。咁唔知道今集开始，黄念恩又会为我哋介绍边啲嘅文学作家呢？ 其实作家就唔使分男女嘅，不过的确系头两集咧，你都心水好清吓，秋婷你就提到都系两位女作家。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一位香港文学嘅泰斗级嘅人物，就系刘以。唱啦，咁我最近我同我妈咪倾偈，讲下啊，我而家录紧个节目啊，我要准备即系刘以畅一啲资料，佢都话，刘以畅我都听过，咁样即系话我以前后生嘅时候睇报纸啊，都会睇到刘以畅嘅小说，不过印象中咧，佢好似写好多爱情嘅小说咁样，咁我相信咧，我妈咪睇到嘅刘以畅咧，只系一个部分嘅刘以畅吓，即系话佢喺比较通俗嘅报刊上边，的确咧系写过唔少相对大众化嘅娱乐性比较强嘅。嘅连载小说啦，咁但系咧，其实刘以畅咧，亦都系写咗好多非常之精美，甚至乎喺文学嘅前卫性上面咧，系走得好前嘅艺术性好高嘅小说，包括我哋会提到嘅《酒徒》啦，即系好多人可能都听过呢个长篇，被誉为系中国第一本嘅意识流嘅小说。即是用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即是将人的意识的浮动啊，不是一种逻辑的连贯的方式去讲故事的酒徒。咁另外亦都有我哋今日准备精读的对赌。咁我哋今日读的呢是会是个短篇版本的对赌。呢啲嘅小说呢，刘以畅有一个好特别的讲法的。佢就话呢，呢啲是娱乐自己的小说。换言之呢，佢嘅写小说呢是有两种的。一种呢就是娱乐自己的。即是佢自己的文学信念啊，文学品味啊，兴趣呢是倾注咗喺里面。酒徒啊，对赌啊咁样。咁另一种呢，可能就是我妈咪即是以前后生嘅时候无意中接触到喺报刊上面嘅嗰啲连载嘅小说。咁会比较贴近一啲生活嘅课题啊，会写包租婆同啲租客嘅关系啊，纠葛啊咁样。又或者是爱情啊，甚至乎有少少即是牵涉到色情啊嘅题材嘅通俗小说。刘生就讲过话，呢啲系娱乐别人嘅小说。咁曾经有一次访问佢嘅时候，佢就讲到有人会好希望去出版翻呢一啲通俗嘅小说。咁就话因为大家都好希望知道刘以畅先生过往嘅整体嘅创作成个嘅 历程 面向啦。咁然后刘生就话佢都拒绝咗㗎，因为佢觉得即係呢啲小说价值唔高，咁同埋佢觉得写咗就算啦咁样。咁但係后来呢，近年我哋又好似见到佢又出返一啲比较旧嘅作品，咁未见过嘅。譬如一本叫做巴女嘅小说啦，就係讲喺湾仔里面嘅 Bar Girl嘅小说。我睇过巴女，其实我觉得都好难分系娱乐自己定娱乐别人吓，即系佢嘅情节上可能会有一啲猎奇色彩，或者系比较煽情嘅，即系打动人啊，好悲惨嘅巴女生活。咁但系佢嘅风格上啊，或者系描述上咧，我觉得都系有一定嘅艺术性。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娱乐别人同埋娱乐自己，预期话真系仲好清晰嘅科学化嘅分野咧，可能系俾我哋更加认清楚刘以畅先生嘅一个特色啊吓，就系话佢嗰个两面性，即系话写作嘅两面性，或者对人生嘅好多两面嘅态度咧，都可以喺呢度睇到咯。 嗯，头先黄念恩提到咧，阿刘以畅呢位作家咧，佢写嘅作品系有分娱乐自己定系娱乐别人啦。咁头先你有提过话对赌呢个作品佢系娱乐自己嘅，但系喺佢嘅序入边咧，佢又讲到其实佢好恨呢一个对赌呢个作品系可以出版成书 嘅。系啊，娱乐自己同出版成书就应该冇冲突嘅，即系话佢娱乐完自己之后，希望亦都可以同多啲读者见面啦，甚至乎其实自己最中意嘅小说就更加希望佢可以出版成书啦吓。咁所以对赌嘅呢本小说就最后即系出版咗成书，甚至乎即系有唔同嘅翻译嘅版本啊咁样。另外酒徒都系啦，酒徒亦都系佢娱乐自己嘅一本书咯。 咁唔單止係出版成書，而且佢嘅作品經常被拍成電影嘅版本添噃。 嗯，係啊，咁就早前就係黃國兆導演啦，就係、是、有一個走逃嘅電影啦，咁啊同名嘅小說改編而成嘅。我自己都幾鍾意呢個電影㗎，就係、是、飾演走逃嘅演員啦，其實好演繹到嗰個神髓嘅，即係話係一個報紙上面寫作嘅人，咁佢成日糾纏於雅俗之間，即係話佢自己有非常高嘅文學品味，但係呢每日又要寫非常通俗嘅小說，嗰種痛苦啦。另外電影裏面嘅一啲美術啊、情懷啊，咁我覺得都幾配合小說嗰個氣氛嘅。不過呢就係、是、有一樣好困難去逾越嘅地方，就係嗰個意識流嘅寫作手法，頭先講過啦，就係、是、話將意識嘅流動非邏輯嘅即係一啲插入在電影裏面出現，我們始終覺得沒有文字上面的聯想那麼自由，電影就會比較限制了，即是突然間譬如喝緊酒的時候又想起抗日戰爭的片段，然後又想起自己和一個母女的關係，那這些影像就好像我反而覺得在影像上面就比較負荷很大，但是在看文字的時候又不覺得會看得很順的，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改編。另一部我就不知道叫不叫做改編，但是導演王家衛自己提到就說是向劉生致敬，又或者在劉生的小說裏面那種懷舊情懷呢對這部作品有影響的，那就是花樣年華這部電影。但是我們就千萬不要覺得對到是就是講周慕雲的故事啊，這樣或者兩個租客同租一間屋的時候、兩對夫婦之間的感情關係，那對到完全不是。對到呢其實就是一個中年人純於白和、一個少女阿恆完全不相識的在香港生活的人，他一日里面的经历，就一段是純於白，一段是阿恆，一段純於白，一段阿恆，这样梅花間竹式去敘述出来。这个故事我想对花樣年華最大的一个影响或者启发呢、就是在城市生活里面的那种经验。我们可能在物质空间上面是很接近的，譬如花樣年華里面两夫妇完全不相识的，但会住在同一层楼，甚至乎同一间房间间出来的两个家庭，对到都是即是两个不相识的人，但是他们会坐在电影院里面很亲近地看完一场戏，甚至乎有很多联想啊，会四目交头啦，有时或者在街上擦身而过这种的关系。城市里面既远且近这种关系可能也都是即是花樣年華那个灵感的来源啦。当然那个时代即是七十年代的香港或者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都会是一种影响咯。 咁至於咧，劉以暢先生佢嘅作品吸引到咁多導演去，即係有興趣將佢變成電影啊，又或者吸引到其他人嘅注意咧，阿黃念欣，你會認為係佢嘅寫作手法方面嘅特別吸引到人啦，定還是佢內容題材方面會吸引到人多啲咧？ 我諗寫作手法係劉以暢先生好明顯嘅一個特色嚟嘅。咁但係呢啲寫作手法正正都係喺影像嘅改編裏面最難呈現出嚟嘅。譬如頭先我話，即係當電影版走逃想一板一眼去呈現意識流嘅時候咧，就我個人覺得咧即係作為觀眾就好似即係佢個視覺負荷係會好大。即係花樣年華就比較自由啲嘅嗰個靈感嘅改編啦嚇，咁就容易啲睇嘅。咁但係我諗佢唔係喺文字上、文學上嗰個手法令到導演感興趣。佢係咪情節上令導演感興趣呢？可能有啲嘅，但係其實故事性都唔強嘅。走逃嘅故事性就係一個人成日飲酒，醉完又醒，醒完又醉，醉同醒之間嗰個痛苦嚇，即係有時醉之中會反而更清醒嚇，清醒嘅時候又會麻醉自己嗰種嘅來來回回嘅關係。咁但係佢冇乜嘢實際嘅情節，好起伏啊，或者好完整嘅主線嘅。咁對到都係我哋見到即係兩個人一日。行在香港行行去的生活，那就都没什么特别的情节。但是我想其实吸引导演又好或者吸引读者都好，就是那个情怀，就是说一种旧香港 的情怀。那种情怀是一去不返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天看到除了你会看到里面的物价楼价，就是说半山的屋哇就是卖到七百几万很贵，现在你就觉得哇十倍都不止，样除了这种一去不返的就是实际生活的面貌之外，有很多的刚才讲的情怀，就是为人的怀念过去，或者是在香港里面现在还有多少人是这么得闲这样去消磨一日呢，都不是那么常见。 除了刘以暢先生他的作品 品入面嗰種情懷係好值得我哋即係去欣賞佢嘅作品之外咧，其實佢嘅寫作風格啊，或者佢嘅手法都係好特別嘅。咁今日咧，黃念欣準備咗要介紹嘅，除咗係一陣間我哋會讀到嘅一個慢讀嘅作品《對到》之外咧，你仲準備咗想介紹劉以暢先生嘅一個短篇嘅作品叫《打錯了》。 係啦，呢、這個可以話係極短篇啊，咁咧就即係都唔知道有冇1000字嚇，《打錯了》嚇，咁都好多人提過㗎啦呢篇嚇。我就話，如果大家想知道劉以暢點樣好講究呢個講故事嘅方法咧，可以睇下《打錯了》呢一篇嘅。《打錯了》呢篇咧，有唔同嘅學生都諗過仿作㗎，即係話又因為一個打錯嘅電話，聽到個電話延誤咗，然之後哇，最後發生咗好唔同嘅事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初第一次出現嘅《打錯了》咧就好震撼嘅。但係後來如果我哋要去仿作嘅時候咧，可能要花多啲嘅心機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呢個主人公又叫陳曦嘅人嚇，咁就係瞓喺床上睇住天花板，好似百無聊賴嘅。突然間佢女朋友然后就约佢去利舞台睇阴间嘅5:30嗰场戏，咁佢就谂下啊，即系好啊，咁啊去准备出门，咁同佢女朋友会合啦，咁样咁啊打扮自己啊等等，咁但系咧出门嘅时候好顺利啦，咁啊搭 lift， 然之后落街。啱啱走到巴士站，有一輛巴士咧就疾驰而来，咁啊收制不及嘅时候，就将呢个陈曦同一个老妇人同一个女童咧，将他们剪成肉酱啊！呢个就系小说里面用嘅4个字，好重嘅字。咁然後咧就下一段咯，下一段又係差唔多。電話鈴響起嘅時候咧，陳曦又躺喺床上望住個天花板，咁咧就又係佢女朋友約佢睇5:30，佢又係輕鬆嘅心情去準備出門。點知出門嘅時候，一上三萬門，電話響喎，咁佢即刻聽下係咪女朋友啦咁樣。咁然之後一聽嘅時候就話啊，唔該，我想揾大伯啊咁樣。佢話邊個大伯啊？佢話大伯唔喺度，咁大伯娘喺咩度啊咁樣。咁啊擾攘咗一番咧，原來嗰個係佢打去九龍嘅電話。咁嗰陣時九龍同香港仲有唔同嘅字頭嘅。咁啊，打錯咗佢一個港島嘅陳曦嘅電話啦。咁啊，陳曦就好猛咁啊，掟咗個電話就出門啦。就係因為頭先嗰番嘅延誤啦。咁佢行到去巴士站嘅時候咧，即係仲有50碼就到巴士站嘅時候咧，就見到一輛疾馳而過嘅巴士。咁然之後將一個老婦一個女童咧，又係剪成肉醬。咁呢件事我哋當然好簡單嚇，即係話一個電話嘅延誤可以將人嘅一生改變。甚至唔係改變，其實前面嗰個就係終止咗啦，你唔知幾時係會就係你生命嘅終點，然之後一個電話可能會令你逃過一劫。除咗話即係呢種嘅人生無常，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可能聽人都會講過呢個主題，但係劉以暢就係好善於用好密集或者係好集中嘅方式，用一個短篇咧去將呢種好強烈嘅虛無嘅感覺，即係你突然間就會覺得，人咁多鋪排為乜嘢咧？我哋人生成日喺度計算，但係你點知唔一間轉彎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咧？嚇，咁雖然好似好大吉利事咁講啦，但係其實呢個主題咧，有人要認為佢同即係一種哲學嘅思維，譬如虛無主義啊、存在主義咧，都係相關嘅。咁有機會大家可以睇下呢個極短篇《打錯了》咯。 嗯，甚至乎有啲翻譯咗呢一個作品作為解釋蔡邕失馬焉知非福嘅一個 是，係好似成語新界咁。 我哋休息一陣先，咁轉頭翻嚟咧就進入慢讀對到呢個作品嘅部分啦。 好啊， 遇見文學主持黃念欣、李秋婷。 好啦，咁啊，黃念欣咧今日就挑選咗慢讀劉以暢《對到》呢一個作品。咁呢個作品咧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個平衡嘅寫故事嘅方式嘅。咁一啲單數嘅章節入邊咧，就描寫純與白嘅呢一個老年人佢嘅經驗啦。咁另外喺雙數嘅節數入邊咧，就描寫一個少女阿恆嘅經驗。咁呢一個作品其實可唔可以請阿黃念欣再介紹多少少咧？ 嗯，秋婷，其實你講得好好啊嚇。對到呢篇小說咧，需要用一個雙線結構咁樣嘅方式去閱讀啦。咁佢有雙單數嘅章節，就分別講一個中年人同一個少女嘅一日喺香港嘅經驗。咁但係我哋先從佢個題目嗰度讀起啦嚇，就係對到係點嚟嘅咧？呢個詞語嚇。對照顛倒，原來就是來自一種郵票的印刷方式，這種郵票就是頭尾相對的，而且在收藏上來說即好像鏡像一樣，兩塊郵票就是要黐埋咧，先至有價值嘅嚇，因為你搣開咗咧，其實兩塊一樣嘅郵票，但係咧，當佢連埋嘅時候咧，佢印刷上面咧就係頭對頭，其實佢個原名咧就係頭同頭相對咁嘅意思嚇。呢一種郵票咧就俾咗劉以暢生一個靈感嚇，即係話 兩個人的同一日的生活，如果我們對照著這樣寫的話會是怎樣呢？那所以在對倒裡面呢，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對照了。那這個對照剛才講過啦，就是說兩個人在香港一日的經歷，但其實這個經歷在時間上面就不止一日的，裡面尤其是這個男主角中年人順於白，他姓都很特別，姓順於，好像不是這個時代的人，就單名一個白，黑白的白字。那他又是1949年來到香港，然後他就在一日，即是他百無聊賴地去行街的時候，他就會想起在上海的很多經驗，上海的朋友，上海的生活，這樣基本上是一種回憶的時間。如果用一種時間式來講，好像是一種過去式的這樣的推出。但是另一個阿幸就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即是充滿著青春，充滿著幻想的。她就是雖然住在一個很頹敗的區裏面，就是有很多舊樓啊，但是她對未來的生活充滿著盼望。她希望嫁給一個很英俊的人，她走過一個櫥窗裏面見到白色的婚紗禮服，就是對自己未來完美婚姻的幻想啊等等。但是這個特別就是說他自己人生裡面都有個對照的，就是他的屋企，就是那個舊樓走出來的時候，其實轉彎就是一個公廁，你充滿著美好的幻想又怎樣呢？在香港生活裡面，真和假往往就是打個照面，就是說你想有完美的婚禮，但是你生活裡面就是一個公廁。就是這兩段，我想兩個人物他們的對照就是閱讀這篇小說裡面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中我們可以聽一個片段先，這個片段就是小說的開頭。我們聽兩段，第一段就是順於白的回憶，他就是坐著102號巴士過海，在過海的時候他就想起以前在上海的事還有香港的變化。另一段就是阿幸即是準備迎接他新的一天，帶著他的青春，就是一個不是那麼理想的香港的環境裡面生活的片段。我們先聽聽。 102號巴士進入海底隧道時，純於白想起20多年前的事。20多年前，香港只有80多萬人口，現在香港的人口接近400萬，許多荒涼的地方變成熱鬧的曬字區，許多舊樓变成摩天大厦。他不能忘记20多年前从上海搭乘飞机来到香港的情景。当他上飞机时，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肿的皮袍，下机时却见到许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衬衫。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即使圣诞前夕仍有人在餐桌边吃雪糕。淳于白从北方来到香港正是圣诞前夕，长江以北的战火越来越旺，金元劝狂潮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上海受到战争的压力在动荡中，许多人都到南方来了，有的在广州定居，有的选择香港。淳于白从未到过香港，却有意移居香港，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港币是一种稳定的货币。淳于白从上海来到香港时，一美元可以兑6港元，现在只可以换到5.625。 旧楼的木梯大都已被白蚁蛀坏，搭在上面会发生吱吱的声响。这些木梯早该修葺或更换了，不修葺 不更换，因为业主已将这栋战前的旧楼高价卖给正在大肆扩展中的置业公司。这是姨妈告诉阿恒的。阿恒的姨妈住在这栋旧楼的三楼，已有20多年。阿恒与姨妈的感情很好，有事无事总会走去坐坐。现在走下木梯时，他手里拿着一只雪梨，这雪梨是姨妈给他的。阿恒走出旧楼，正是淳于伯搭乘巴士进入海底隧道的时候，拐入横街，嗅到一股难闻的臭气。这里有个公厕，使每一个在这条街上行走的路人必须用手帕或手掌掩住鼻孔。阿恒不喜欢这条横街，因为这条横街有公厕，每一次经过公厕旁边总会产生这种想念。将来结婚找房子一定要有好环境，近处绝对不能有公厕。 啱啱我哋听咗咧，对到呢个作品入面嘅第一同埋第二章节啦，咁就介绍咗两个主人公出现啦，就系呢一个淳于伯啦，同埋阿恒出场嘅。咁呢个故事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你唔会见到佢哋有交汇嘅地方，大家都系见到嘅风景又系好一样，但系两个人系冇交汇嘅，除咗去到故事嘅中后段嘅时候，佢哋喺电影院度有交汇之外， 系。 咁所以其實呢個創作嘅方式係好特別啦，但係佢同時間唔係講緊寫作方式係特別，佢仲有描繪到城市人嘅嗰種疏離同埋嗰種孤獨感。 係啊，我諗我哋城市生活嘅人都會有呢一種經驗啊，即係話你喺逼地鐵嘅時候，即係你明明完全唔認識嘅人，但係你可以身體上同佢即係非常非常接近啦嚇。咁又或者係喺電影院裏邊嚇，我哋哇非常之投入，充滿住情緒咁樣去經驗咗一套電影嘅時候，你隔離嗰人都係你唔識嘅。咁喺對到呢一篇小說裏邊咧，我諗就係嗰個對照，譬如頭先講嘅佢坐過海隧道嘅巴士，就好似進入一種時光隧道咁。淳於伯就係佢嘅過去式回憶，阿恆就係將來式。佢哋都會有時喺街上邊描述到見到相同嘅人，譬如一個好瘦嘅男人拖住個仔嘅。淳于伯又見到，阿恒又見到，好似有啲互相聯繫嘅點。咁但係城市生活就係咁噶啦，即係有共同嘅經歷，唔等於你哋有任何嘅了解。咁最後咧就係我哋會睇到阿恒見到淳于伯嘅時候，佢覺得佢係一個幾令佢失望嘅人，即係佢話如果我喺電影院裏邊隔離坐一個好英俊嘅人就好啦咁樣。然之後投入佢嘅電影世界。咁淳于伯就覺得呢個少女都長得不壞啦，即係都幾靚啦咁樣嚇。咁然之後佢哋各自睇完電影之後，翻咗屋企係發咗一場夢嘅。咁阿恒就有好多即系佢自己嘅幻想啦，同嗰啲英俊嘅男明星啊，有好多即系暧昧嘅梦。咁而淳于伯咧喺梦里边咧出现咗阿恒，咁但系大家只系喺对方嘅梦里边出现，但系其实呢个系假嘅相遇嚟噶，即系电影嘅相遇系假嘅，梦嘅相遇都系假嘅。咁喺城市里边，但系我哋喺一日里边真系接触过呢个人，这个又系真嘅。咁但系呢种真假远近之间吓，那个虚幻同真实嘅交错咧，我谂就系、是、即系刘宇畅好成功咁喺呢篇小说里边话到俾我哋听城市经验嘅一种特质咯吓。即系譬如话喺农村嘅世界里边，我哋识呢个人，我哋由细识到佢大噶啦，唔会有嗰啲真假交换啊等等嘅情况出现。咁但系咧对到就会呈现咗另一种嘅可能性。 嗯，咁其实仲有咧阅读对到呢个作品咧，都有一种即系重拾翻以前香港嘅情怀嘅，就好似头先黄念恩讲啦。咁系哇，原来以前买飞咧，买电影嘅戏票咧，系要划位啦，同埋要排长龙啦。 你未见过？ 我未见过。 我就见过啦，呢个我都记得，我好记得嘅。嗰阵时细个就系用嗰啲红色嘅蜡笔咁样咧，就系画咗位，然之后就写嗰个 B22咁，就系写喺嗰张飞度。哇！我以前细个就觉得，如果我最理想嘅工作就係要即係賣飛嗰個，因為佢可以拎住一大沓飛啦，可以搣即係搣飛嗰下咧，我覺得好好玩嘅，即係好清脆嘅聲音咁就搣飛，成沓飛咁俾我成日咁搣咧，我就覺得係我 dream job 嚟嘅，即係去畫 位下同埋賣飛下，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全部即係上網打電話咁樣賣飛。 係啊，咁咧今日其實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如果咧聽眾朋友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去圖書館啦，或者係網上咧其他地方都可以揾到劉以暢嘅對到呢個作品嚟睇啦，甚至乎可以揾翻之前介紹嘅另外一個篇章打錯了嘅。 係啦，佢都有唔少嘅即係在人嘅新嘅版本，應該都會買到嘅。 係啦，好，咁下個星期日晚8:30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咯。 好，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